中，真情真爱无人懂。遍地的野草已占满了山坡，孤芳自赏最心 永远，是我自己。 上，别说迎接过，依然无怨无悔，期待你的出现。

雪的夜昏暗，桥边烟蒂散落一地，像是我的心被风吹起，吹到在哪里，没有目的，我给的爱要不回来，你说过的话我不曾忘，

旧单车老情歌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。

在心底偷偷安慰自己，好过难过，至少爱过，都是寂寞惹的祸。想我你错再错，以为执着就能改变结果，都是寂寞惹。